有个猴片没有完。上次第一课呢，我们是讲到这个十九世纪的基督教跟二十世纪的基督教。我们讲到前三次的来华跟马里逊新教的来华的区别是什么呢？有人记得吗？稍微回顾一下，是什么？一个是向北，向北再向北；一个是向西，向西再向西，哈，对。然后十九世纪的来华的基督教跟到了二十世纪的一个差别是什么呢？一个不同是什么？对，十九世纪是一个宗派的世纪，哈。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呢，自由派跟这个基要派之分变成了教会最主要的区分，所以呢，以1900年为一个代表，在1900年的前后，在二十世纪来华的宣教士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受自由派神学影响的宣教士来华越来越多，啊，那 OK。那所以我们今天第二课呢，我们要讲到1949年之前，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是怎么在中国的教会当中形成了自由派跟基要派的两条路线，和两个甚至是两个不同的教会系统，两个不同的，你可以在某个意义上说是两个不同的基督教啊。那如果我问在十九世纪来华的宣教士里面，有许多是你们可能很熟悉的人，对吧？就是很有影响的这些圣徒们，你能不能够举出一些来呢？对中国教会有很大的贡献和影响的十九世纪来华的里面，你能不能举出一些来？哦，十九世纪马里逊啊，还有呢啊，戴德森，对，还有呢伯格里，对，还有呢啊，像什么杨格飞，对，杨格飞是到你们武汉的，对，很好，对，就每个人知道到自己家乡的是哪一个。还有谁？ 迪考文， 对啊，啊，富能人，对啊。还有谁？朱慧莲，对，是到温州的，你是温州的吗？好，OK， 好，每个地区应该知道自己的。好，所以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大批好多好多的这些宣教士，对吧？我们也听过他们很多的故事。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二十世纪来华的宣教士当中，对中国的教会有很大的影响和贡献的，基本上就没有一个，你一个都找不到。你们能够说出来吗？啊？你们能够说出一个很有名的来吗？在二十世纪来华的宣教士里面，有名的主要都是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有影响的人物，这个你们就能举出很多来。举几个，司徒雷登，对吧？还有呢，你提摩太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来的了，他也是。那还有呢？剑桥七杰基本上也十九世纪末期来的，19世纪来的了。还有呢？对，赛珍珠知道吧？对吧？是一个作家，对吧？他的父亲是长老会美北长老会的宣教士，他自己也是美北长老会的宣教士。然后他曾经在1910年代表中国教会，或者说在中国的这个宣教士，参加过1910年在这个爱丁堡举办的全世界的宣教大会。在这个宣教大会上呢，赛珍珠有一个很有名的演讲，这个演讲呢代表了在中国的自由派的声音。然后这个当时提出来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说我们在中国建就英文当中叫做 Church in China。他说我们现在都是 Church in China， 现在我们需要 Church of China，所以要建立一个属于中国自己的教会。当然这个文字的游戏呢，有的时候也不要太把它 那区别到底有多大哈？但实际上呢，有一个我们说了，有一个其实是有一个方向是正确的，因为保罗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宣教，你都看到他的策略，他都是去到当地最大的一个地区，对不对？以弗所呀，还有头一个城，对不对？腓立比呀，就在那个地方呢传扬福音，因为福音呢就生出来神的子民，就建立教会。他就在他们当中一年或者是三年之久，然后探访他们，然后在他们当中建立了教会之后，最后一步是什么呢？最后一步就在他们当中选立长老，对吧？他对提摩太也说，在各城要设立长老，设立了众长老之后呢，他就说，哎，这个地方我已经传遍了，我就要去另一个地方了。这个地方的教会就怎么样了呢？交托给神恩惠的福音啊，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宣教。可是宣教士呢，到在华一百多年，到了1907年的整个的这个第三次宣教大会，就是刚好马里逊来华100年，宣教士举行第三次宣教大会，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开始讨论到这个问题。那其中1900年呢，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因为1900年的时候，大部分的中国的华人的牧师和传道人呢都殉道了。所以呢，在20世纪的中国教会史上，有出现过2次羊没有牧人的情况啊，或者说羊缺乏牧人的情况啊，也不是绝对没有啊，就是我们家庭教会过去几十年一直都喜欢说这句话，对不对？叫做什么？羊多牧人少，是吧？一直都是这个状况。但是呢，有2个阶段是最突出的。一个阶段就是190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一个阶段呢就是呢，就是从50年代后期直到66年文革开始。到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地上已经没有一个牧师了，因为牧师要么都抓起来，要么都在劳动改造，因为牧师都是吃闲饭的，叫做好逸恶劳的人，你们一天不上班，然后让信徒来供养你们，所以全部都下到干校去做劳动改造去了，要么就在监狱当中，要么就已经卖主了。所以地上的教会连一根本找不到传道人啊。所以中国家庭教会呢，在本质上是从50年代后期是一个平信徒的福音运动啊，它是从平信徒当中兴起来的一个教会运动。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一个49年以前案例的牧师还在带领他们，没有一个都没有啊，有的话都是叛徒。所以那个时候，神就是在中国教会，就是在旷野当中，就是圣灵在这些平信徒当中兴起来。有些平信徒被兴起来，圣经都没有读完过一遍，不要说没读完一遍，见都没见过，对吧？手抄的，对吧？但是呢，他有圣灵的感动，他就出来布道了，叫游方布道。所以中国家庭教会是一个平信徒游方布道的一个运动。好，那么第一个阶段，第一个，这是第二个，我们之后再说。1900年之后呢，那我有一个数据，就是一直到1920年初，中国的中国人的牧师案例的牧师的数量才开始恢复到1900年庚子事变之前的水平，花了20年的，为什么20年？因为要20年才是一代人能够生长起来。但是上帝呢，在1900年前后，可以说是为中国教会预备了一批叫做四季婴儿。这一批四季婴儿，到了20年代之后，陆续的登上中国教会的舞台，成为影响中国教会直到今天的最主要的传道人。所以呢，在20世纪，基本上已经没有很大的影响中国教会的宣教士了，当然在局部上的影响，肯定他们还是在做很多的工，但是从全国性的来讲，对教会有重大的影响的领袖，已经不再是海外的宣教士了。那么直到20年代之后，这一批四季婴儿，就是在1900年前后出生的，早一点的就是1898年出生的，晚一点的1903年出生的中国教会的这一大批的传道人，那 王明道、尼托森、宋尚杰、袁向成、还有你们还能够说出哪一些？丁立美，还有哪一些？啊？是谁？纪志文，对，还有哪一些？林宪高，对，那这一批都是1900年前后几年出生的世纪婴儿，他们要到20多岁才登上中国教会的舞台。当他们一登上中国教会的舞台的时候，中国教会的整个的属灵的领导权和属灵的权威，以及那一个基要派的持守了19世纪的宣教士来华向我们所传的福音的那个信仰，就在中国教会当中形成了。所以这是一个上帝很特别的经历。那以前我们讲过王明道，王明道的经历是最特别的，因为王明道的父亲呢是长老会的信徒，然后在庚子事变的时候带着全家一起逃难，大概可能是逃不出去了，总之那个时候是非常的艰难。他的父亲呢也可能经历到信仰上的软弱危机，他的父亲就悬梁自尽了。他的父亲悬梁自尽之后呢，他的母亲，他当时还在妈妈肚子里面，他的母亲就逃到美国大使馆，就是东交民巷美国驻华大使馆。王明道是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当中降生的啊，所以他是叫做中国的观念叫做遗父子，对吧？听过这个词对吧？他叫遗父子，因为父亲去世还在妈妈肚子里啊。所以这个是上帝赐给中国的一个1900年的遗父子，也是19世纪的基督教、19世纪的宣教士赐留给20世纪的中国教会的遗父子啊。所以1900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好，然后我们到二十年代，其实生命的成长呢，他们这群世纪婴儿都有自己的成长的路线，但是呢，我们就不详细去谈了。但是他们差不多都是在20年代就登上这个中国教会的舞台。王明道是1900年啊，所以记他就比较简单。1924年他24岁，1928年他28岁啊，所以呢，他是在27岁的时候，1927年他就创办了《临时季刊》，啊，就是一直到他55年被捕，他的这份《临时季刊》啊，就是临时天上的灵粮的食物，临时不是吃的零食哈，《临时季刊》是属灵的食物哈。《临时季刊》从他27岁27年呢，就这个建立，一直持续到这个55年他这个被捕。他当时就27岁，他当时呢已经在中国的这个好。那这个时候有一点让我来列举一下中国的20、30年代形成的基要派教会的一个阵营哈，这其中的几大块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海外宣教士 和他们建立的宗派，在他们海外宣教士的大部分和他们所建立的宗派的大部分呢都自由化了啊。那么其中这个你知道11年是辛亥革命对吧？辛亥革命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那中国就想独立，不要受外国人的欺负。那这个时候其实不是到了1949年以后，其实到那个时候教会其实主要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替罪羊，对不对？如果你要反排外，如果你要反对帝国主义，你不可能不连基督教一起反，那就是一起反。而且这个反里面呢，到了11年之后哈，到了20年代是一个高峰啊，这个1911年到2022年，这个叫所谓的民国10年。这个民国10年被称为是很复兴的10年哈，很繁荣的10年。但是呢，到了22年开始，22年到28年是中国教会经历到什么呢？经历到1900年的庚子事变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教会的抵挡和对教会的这个反对啊，是从22年的叫做什么非基督教运动。非基督教就是以基督教为非啊，以基督教为非就是为不对啊。非基督教运动， 非基督教运动呢，马上就慢慢就变成非宗教运动，非一切的宗教。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十九世纪的中国反对基督教的原因跟二十世纪的中国反对基督教的原因是截然相反的啊。怎么截然相反呢？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不接受基督教是因为什么？因为基督教是洋玩意儿，因为基督教是西方来的，因为基督教是西方的东西，跟我们老祖宗的东西 是怎么样，是相悖的。这是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反对基督教的原因啊。但是到了1922年的时候呢，反对的原因已经变了，因为1919年新文化运动嘛，新文化运动我们说了，德先生跟赛先生是这个世界的偶像啊，所以呢他们反对基督教不是因为基督教是西方的，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基督教不够西方，明白吗？不够西方，不够现代，不够文明，基督教已经被西方社会抛弃了。西方社会现在最好的东西不是基督教，而是什么？而是民主和科学啊。所以呢到那个时候整个的反对的理由都已经变了啊，以前嫌你太洋，现在嫌你太土啊，现在嫌你太土，你过时了啊，你过时了。西方的发展是因为他们抛弃了基督教才有现在的发展，他们现在发展的还不够，因为基督教抛弃的还不够，他们如果抛弃的再彻底一点，他们这个民主跟科学会更厉害。所以现在为什么要跟着人家后面，就是去学人家的老祖宗的东西呢？所以这个是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反基督教的那个。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同样也是文化层面的冲突跟国家层面的冲突有一定的结合。因为呢 这一个非基督教运动根本就是从北大的那群教授开始的啊，陈独秀啊，还有蔡元培呢，总之呢你们喜欢的 民国的大师通通都是反基督教的啊。那么只有几个，大概五个人啊，其中代表的就是钱玄同和这个周作人，他们几个人呢写了一个，他们因为教会也没有什么人出来说话，对吧？因为教会我们说了才二十来岁的嘛，是吧？才刚刚二十岁，教会没有文化上的代表人物，所以呢周作人就站出来说，你们这样对基督教不公平啊。他就发表了一个宗教自由宣言，说这个应该尊重宗教自由，应该尊重基督教啊。但是这几个人呢可以是，虽然他们也很有名，但是在那个风潮里面是人微言轻，因为90%的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人物 领头人物这些通通都是反基督教的啊。那么这个是文化层面的，以北大为代表，就像在美国反基督教的主要代表是哈佛啊，在我们这儿主要是北大哈，所以北大是最主要的一个文化上的代表。但是同时呢国共两国当中国共两党哈，国共两党当中的左派积极的推动，所以呢政治也在里面掺和。一个呢就是在整个非基督教运动当中跳得最起的，在里面幕前幕后做了大量工作的就是共青团啊，就是共产党的共青团啊。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叫做有人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有一个共产党人叫做什么恽代英，听过这个人吗？恽代英他是早年共青团 的领导，他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啊，你可能都听过，叫做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啊。所以呢任凭基督教传扬下去要亡种是吧，或者是亡党亡国，是要亡种啊，亡族啊。那么国民党那边的左派的代表呢是汪精卫啊，是汪精卫。那汪精卫呢是还有一大帮的左派，他们坚决的反对。这一股的风潮呢就一直到这个24年到26年，基本上就把所有的教会学校全部的实际上已经打掉一遍了。但是这个时候打掉呢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包括教育部也这样子出台。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们提到基督教教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反思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当时反对非基督教运动当中的一个重要 的一个力量，包括后来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就是把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一切的教会学校的主权全部收回去，然后将宗教教育赶出去。在一到六年九年级的这个小学跟初中是彻底赶出这个基督教，然后呢在高中和大学当中呢宗教教育不能够必修啊，只能够作为课外活动而存在，业余活动就是那个学生们可以自己选。那么在这一个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的运动当中的一个主力你知道是谁吗？就是所有的教会学校当中的学生，带头上街示威游行的，带头反对宣教士的，带头要求把我们收回去吧的是教会学校的学生。特别是五卅运动爆发的时候，因为那个导致了一个国内的什么这个民族主义的一个浪潮，那么 几所著名的教会学校从大学到中学学生上街游行签字，然后 要求政府收回我们，赶走西方宣教士。所以整个教会学校自由派神学的影响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其实已经导致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大部分都是随从这个世界当时的潮流的人，而当时的潮流就是左派的思想啊，所以当时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左派啊。那这个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受自由派神学的宣教士，他们太想通过基督教的传扬在中国是想改变中国的现实，啊，他把这个社会，这个我们称为叫社会福音，啊，就是我们说了要做怜悯，然后也要传福音，但是慢慢的要做怜悯，要改变社会这个的目标呢，开始压倒了福音的焦点。同时呢 在对福音和圣经的理解上又受到自由派神学的影响，十九世纪后半期的高等批判呢，形式批判呢，就开始否认圣经的权威性了。所以这个一涨 一说，对吧，此消彼长，自然的就当时社会的潮流是什么呢？当时整个社会潮流其实包括英美在内被称为叫做粉红色的年代。所谓粉红色的年代，就是苏联叫做大红色嘛，对吧，苏联是大红色嘛，是血流成河，那么整个欧美都是粉红色哈，意思就是说其实都是左派，但是整个社会的整个全世界的主流潮流就是左派，所以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也是左派。那因此二八年是一个转折点，二八年之后呢，国家层面上的，因为二十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从文化层面到国家层面其实有一点点结合，但是毕竟那个时候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在北伐，对吧，中国当时呢政治上没有完成统一啊，南方政府跟北洋政府这个东北还有一个政府，对吧，几个政府搞不定啊，那么所以呢政治上的那种打压呢不是很厉害，但是也很厉害。比如说举个例子呢，就是1927年的这个南京事件啊，蒋介石率领的这个北伐军攻下南京，然后呢士兵就在南京呢就开始烧毁教堂，并且呢杀死了好多，特别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南京金陵大学的副校长啊，那这个叫什么名字我忽然忘了，你们有人知道吗？啊，知道你就补充一下哈。那个这个当时那个事件很轰动，很轰动海内外啊，因为大家本来觉得对蒋介石的军队还挺有好感的，应该把这个中国统一了，北洋应该是更保守的。结果呢，他的军队进入南京去杀宣教士，然后很多的宗派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撤离啊，就开始在南京撤离。但是接下来呢，神也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就是呢，呼召蒋介石悔改，啊，那就开始跟宋美龄谈恋爱，对吧？啊，宋美龄的妈就跟他说你必须信耶稣，然后呢他说那我得把圣经好好的读两遍啊，他呢就开始这个行军的时候就开始带着圣经就开始读啊，最后呢过了差不多不到一年，他就在上海跟这个宋美龄结婚啊， 就开始呢这个受洗啊。然后当中国的这个领袖受洗了之后呢，整个国民党里面的反基督教浪潮呢马上就下来了啊。所以这个还是有好处啊，还是有好处。就是从28年到38年，我们可以说整个中国教会的这个20-30年代，就28年以后整个的这个复兴，到那个时候这一群世纪婴儿也差不多26-27岁啊，27-28岁，30岁啊，基本上就是信仰上各方面生命影响力都比较成熟了。所以这样子呢，就迎来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的本土的奋兴布道运动。本土的奋兴布道运动就产生出这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当时真的是有一场大复兴。从20年代到30年代，中国教会经历了一场大复兴。但是注意哈，这一场大复兴呢，基本上不是宣教士点的火啊，而是这一群本土，当然本土布道家从哪里也不石头冒出来的，他们一定都是这个受了这个西方宣教士教会的影响。但是呢，基本上他们都怎么样呢？就是在1911年前后，1911年之后就出现了我们今天讲的三字，叫做什么？三字运动，或者叫做本色化运动，或者叫做呢中国的独立教会运动啊。三字的意思啊，你们知道什么叫三字啊？自治对吧？自传这样。其实呢，三字原则最早是长老会的宣教士尼维斯啊，尼维斯是在山东烟台对吧，在尼维斯提出来的三字。因为三字实际上就是长老会职堂的原则，你看我们现在给知虎就是要实行三字原则，对不对？就是给好名，就是三字什么？第一就是财务上的治理，你们哪一年能够做到财务上的这一个自养，就是母堂不再给一分钱，你的计划是2年完成、3年完成还是几年完成？这是一个，首先是一个自养的目标，对不对？不但自养，而且呢，什么时候还能返回哈？啊，返回不是说返回给母堂，而是说能够怎么样，能够给出去，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呢，都是用到叫做职堂，叫做种子基金的方式来帮助职堂。什么叫做种子基金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迦南堂啊，迦南堂我们帮助他，假如说我是随口举例啊，因为我们还没有谈具体的数字，比如说每个月给他3500支持传道人，3500呢给教会的事工费用，每个月呢给他7000的支持。然后呢，第二，我们这个比较有怜悯，我们从半年之后开始，每个月呢他就要还10%，明白吗？每个月给他7000，半年之后他每个月就还700啊。然后呢，第二年之后呢还15%啊，第三年呢还20%啊，第四年呢还40%，每个月还40%啊，第五年呢还50%，最后还完，明白这意思吗？所以呢，经过几年之后，这个堂就完全实现自养啊。那么这个堂包括母堂曾经支持他的钱，他全部都拿出来呢是回到我们的种子基金，不是拿来咱们母堂来买东西吃啊，不是咱们来给弟兄姐妹买东西啊，回到种子基金就拿来支持什么呢？下一个职堂啊。所以职堂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实现自养，看你什么时候能实现自养。第二一个，光自养是不是就是一个独立教会的呢？不是的，要自治。那什么叫做自治呢？就是要有自己的长老会啊。所以呢，你看德阳的这个青草地，对不对？青草地团区早就自养了啊，早就我们一分钱不给，而且他还给我们啊。我们去年圣约堂李志虎建堂的时候，他们教会奉献了50,000啊。他们已经开始在回馈了，他们已经开始很多的往外那个，但是他们现在只有一个长老啊，就像一根筷子没法吃饭呀，对吧？所以呢，他还得怎么样呢？他还得以母会的长老会为长老会。所以呢，直到他自己有了合格的长老，有2个长老再借一个就可以了，对吧？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就实现自治了。实现了自治之后呢，接着一个他就可以自传了，他就可以自传。 这船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些布道所，他们平常呢他们都自己讲道，可是他们要拜饼的时候，他就要我们的长老去给他拜饼啊，他要施洗的时候就要我们的长老或者牧师去给他施洗，因为他不能够自传，他没有圣职被建立。所以现在我们教会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布道所太多，长老不够用。你想这么多布道所都要去拜饼的话，很麻烦一件事情。所以大家要祷告他们要早点实现三字，好吗？要早点实现三字。中国的家庭教会 是完全实现三字的教会，中国的三字教会是完全不三字的教会，明白吗？三字，今天中国的三字系统里面的很多的传道人的薪水都是政府发的，啊，他们完全没有自养，他们也没有自治，因为他们的长老会之上还有个长老会，是由不信的人组成的长老会，那个长老会叫做统战部，那个长老会叫做宗教局，对不对？他们还要到那里去批准，他们是彻彻底底反三字的教会。啊，甚至他们也不能自传，他们说你不能跨地区传道，对不对？他们也不能够自传，啊，我们所以三字原则是在1911年之后中国教会提出来，要在宣教士下面实现独立，啊，独立就是孩子大了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对吧？是要实现这个教会本身的一个自立的原则。啊，这个是正当的原则，这个本来就你养儿的目的就是这个，对不对？你宣教的目的也就是这个，不是让人家一直成为你的子教会，而是让他成为独立的教会，本来就是这个目的。但是因为宣教士呢有点慢，这个动作有点慢，所以到100多年之后民主主义兴起来之后，中国教会有点搞不及了，所以他们就起来反对宣教士，他们就努力的从他们当中独立出来，脱离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彼此的伤害，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宣教士很伤心，但是也有很多中国教会觉得宣教士太霸道了，老是不给我们权柄啊，老是觉得我们还不够考牧的条件，不够案例的条件，不可以当长老，不可以当执事，然后呢就总是把我们当未成年人看。所以这里面呢是有好多的恩怨情仇啊，这些恩怨情仇到了49年政治运动一来就全部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一种罪的一种表达，就起来控诉传道人，迫害传道人，控诉宣教士，逼迫宣教士啊，就是因为以前有些东西没处理，是吧？所以你们也是一样，你们互相之间如果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等到政府一严厉到教会来展开控诉运动的时候，什么控诉都出来了。所以那个好，回到20年代到30年代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新的这一个大复兴。这个大复兴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地区，但是很多地区都有，但是在对中国教会来讲非常重要的两个地区，一个是山东，一个是福建，啊，山东大复兴是非常这个显著的，然后福建也特别显著，为什么呢？因为1900年的庚子事变主要是在中国北边，其实对南方的影响很小，南方没杀那么多人，南方就几个白莲教的人慌了一下就跑了，对吧？没有那么大的势力。所以而福建是整个教会就是进入中国是根深蒂固的一个基地，而它基本上没有受到过1900年的冲击，它也没有什么本土精英上市，根本没有这些问题。所以呢福建就冒出来了一大批的这个奋兴布道家，啊，整个奋兴布道家一半的天下是从福建出来的。那你们可以举出哪一些？尼托森 是福建的，宋尚杰是福建的，王载是福建的，还有谁？唐崇荣也是福建的，对，唐崇荣是他妈妈带着他这个下到南洋，他们也是福建的，是福建的。所以整个奋兴布道的这一大批的人其实大部分是从福建出来的。那么另外一个为什么是山东呢？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还是跟宣教士有关了，那就是山东是长老会的基地，长老会不断的往北上，当然他最早也是在岭南嘛，岭南也是长老会最早来，所有的宗派来最早肯定都是在岭南，但是呢长老会北上之后 主要的长老会的最重心呢不在岭南了、啊、虽然岭南也有，最重要的呢是在山东、啊、当时这个底考文他们这一批都在山东，对吧？他们来到山东的时候呢，想将山东变成这个中国的新英格兰、啊、所以呢在底考文在山东建立这个邓州同文馆，然后在他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第一所大学，到最后齐鲁大学出来，也是想建立成中国的普林斯顿、啊、但是在某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山东确实很像中国的新英格兰、毕竟葡萄酒也是最早带到那儿去的，对吧？所以长老会一般传统上是用葡萄酒 掰饼的、啊、那因为只有山东长老会才产葡萄酒。呵呵，那这个山东呢很快的就是十九世纪末来的宣教士包括长老会里面来的，就逐渐的使得齐鲁大学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很快的就自由化了，很快的就自由化。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了在中国的基要派里面有两个，虽然我们说没有太多的西方宣教士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有那么大的贡献，但是呢 有两位是很重要的，有两位呢是二十世纪中国基要派里面的宣教士的代表人物。那么一个呢叫做白秀生，听上去像个秀才哈，白秀生他是美北长老会的，他被称为是中国基要派的先锋、啊、他成立了一个叫做圣经联盟，就是将宣教士当中的基要派都连在一起啊，连在一起。你知道宣教士一般夏天都到哪里去避暑啊？通常都是几个地方，中国最著名的几个宣教士去避暑的地方，庐山，还有那个厦门那叫什么鼓浪屿，对。所以呢他们当时就在庐山上，凡是二十世纪有人上庐山都不得了、啊、都要发生事情、啊、所以这一帮宣教士呢上了庐山，就在庐山就开了庐山会议。这个庐山会议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这个庐山会议上呢，一帮的基要派的宣教士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圣经联盟，那就开始猛烈的抨击来华宣教士当中的自由派，猛烈的抨击向中国输入自由派宣教士 的那个美国的母会、啊、但是呢他们因为态度太激进了，不太被大多数当时在中国 的宗派所接纳。但是这个白秀生呢是最典型的一位。那么第二一位呢叫做何四，赫四呢也是美北长老会的。这些基要派的宣教士都是美北长老会的。美北长老会呢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哈，宗派里面只剩下了一个美北长老会是影响了中国基要派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宗派。而美北长老会里面有不同的区会，大部分的区会呢也都自由化，只有两个区会是非常重要的保守派的大本营，一个是山东区会，一个呢就是叫江北区会、啊、其实那一片也连在一起的，徐州这边算江北，江北区会跟山东区会，感谢主，我们现在也有徐州区会 跟山东区会、啊啊、希望他们将来也都成为中国保守派的力量。所以山东区会跟江北区会在一起联合就做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对后来中国基要派教会有非常大的影响，那就是在山东区会是建立齐鲁大学里面的几个主要的宗派主要的支持者之一。但是因为齐鲁大学的神学院觉得他受自由派的影响，当时神学院的院长就是何四、啊、然后这个院长呢就带着几个教授还有当时他们班上大概十八个还是二十一个学生就跟着他们的老师集体从齐鲁大学神学院出走之后就在山东滕县建立了华北神学院、啊、在华北神学院、啊、然后这个华北神学院呢就由美北长老会的山东区会和江北区会来支持他们建立。这一个举动呢非常的像1929年美国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就是美国的梅青长老会的梅青从 觉得已经自由化的普林斯顿这个的神学院当中出走，然后建立了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成为美国的保守派的教会这一百年的一个根基。而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呢，是提前十年就发生了。所以呢，何氏被称为基要派的根柱石啊，一个是基要派的先锋白秀生，一个是基要派的柱石何氏。何氏在1920年代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讲说，今天中国的教会学校将被证明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哇，这是先知的语言，哇，这真的是先知的语言，他怎么知道的，对吧？因为神给他有这样子的智慧啊，让他看见。所以呢，在宗派里面，就是长老会里面的这两个区会，然后呢所共同建立的华北神学院，那我可以看到华北神学院跟一些中国的基要派的人就很有关系了，跟贾玉明有关系。贾玉明是曾经做过接任和事做华北神学院的院长啊，跟杨少棠有关系，杨少棠是华北神学院的毕业生。王明道也有关系，王明道虽然不是华北神学院的学生，也不是他的老师，但经常被邀请到华北神学院里面去聚会啊。因为呢，中国这一批的基要派的人，包括尼托森呢、王明道啊、王载啊、丁立美啊，这一批人就跟白秀生一起成立了一个中国的圣经，叫做中国的圣经联盟，就是中国当时的基要派的联盟。当时中国这有9个传道人参加，其中年龄最小是24年成立的，年龄最小的就是当年24岁的王明道，他做这个协会的秘书啊，作为秘书。好，所以呢，中国基要派第一个是来自宗派的这个影响，那么第二一个呢，来自差会里面还有一个跨宗派的差会，对中国教会影响最深的，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也仍然保持了基要派的信仰的，就是内地会，就是戴德森的这个传统啊。戴德森所建立的内地会一直保持着基要派的信仰的传承，但是到了1922年的时候呢，我刚才讲的从10年代到20年代，自立运动就开始起来了，三自运动就开始起来了，跟49年后的三自运动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这样讲，大部分的中国教会已经脱离了西方宗派。到20年代的时候，大部分中国教会被称为自立教会，自立就是就跟你没有组织上的关系，对不对？自立教会啊，或者是这个，那么当时成立了一个，有两个很重要的机构，这两个机构呢会成为后来的中国的自由派教会的阵营。那么一个呢就叫基督教协进会啊，基督教协进会在1922年成立的，基督教协进会22年成立协进会的时候呢，大部分中国的教会，当时的自立教会都加入进去了啊，因为他们要成立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教会。所以协进会成立之后几年之后，它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大概30%、40%，然后到50-60%的基督徒。所以大部好多的教，它当时成为中国最大的教会。那么这个时候也邀请内地会加入，内地会呢当时有点犹豫，有点挣扎，但是最后呢还是想，就是说还是要竭力跟教会合一，对不对？既然大家都在成立一个中国的教会，我们在这里搞得我们不想加入，好像我们内地会想搞自己地盘似的，所以呢还是加入吧。所以22年呢，内地会也加入了协进会，但是到25年3年之后，内地会就宣布退出来，因为他们实在觉得协进会呢是自由化的，他们就退出来，就一直到1949年，内地会就持守这个原则，一直到1949年，内地会不在中国加入其他任何的这种教会联合组织，都一直保持他们的一个独立性啊。所以呢，所以在基督教协进会的基础上呢，到20年代的时候叫基督教协进会，到20年代末的时候就成立叫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基督教会，那么当时也是，它是成为中国最大的教会，就叫中华基督教会。那么这个时候大概呢就分成中国教会就分成几个板块了哈。一个板块呢是传统的一些西方没有自立运动脱离关系的 仍然是在西方差会和宗派之下的宗派教会，比如中国的圣公会、中国的浸信会、中国的长老会，对不对？但是长老会已经完全放手了，长老会、公理会都完全的加入到了中华基督教会里面。但是另外还有一些没有加入的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圣公会啊，所以到后来丁光训实际上是圣公会的主教啊，是圣公会案例的主教啊。那么这个是这，但是呢，但是这些大宗派保留着的都是自由派教会。哦，不是说它里面每一个人都自由派，但是它总体上都是自由派教会，这是第一个板块。第二个板块呢，是从他们当中已经脱离出来的中国本土教会，然后呢受到自由化的影响、民族主义的情绪，然后组成了一个从基督教协进会到中华基督教会的这个中国最大的本土教会。那么这个也是自由化的，这两个加起来都是自由化的。这那么然后我们看这个基要派的呢，基要派的我们刚才提到了两个，一个是美北长老会的山东区会和江北区会，对吧？啊，还有他们的神学院，对，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一个是内地会，内地会建立的教会。那么第三一个板块呢，就是叫做本土的基要派教会。本土的基要派教会呢，就是你们熟悉的这一群山东大复兴，然后到这个那个福建的奋兴布道家所出来的这一批传道人啊。那么这一批传道人出现之后，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是亲自的兴起他们。兴起他们之后呢，到了30年代、20年代末的时候，基本上他们代表了中国教会啊，就是中国教会的主要的领袖，中国教会的属灵的权柄，中国教会的这一个主要的话语的教导，都不再是宣教士群体了，而是这一批的中国的本土的奋兴布道家啊。因为宣教士当中受到母国的自由化的影响，再也没有出一个像宋尚杰这种疯子了，是吧？这种人称宋疯子，是圣灵亲自在中国来预备的啊。前几次演讲传道讲道的时候，曾经提到这个宋尚杰的一些见证，对吧？啊，他也是福建，他爸爸是牧师，他自己从小呢就他爸爸十来岁的时候，他爸爸出去啊去聚会啊，家里没有人呢、啊，就他讲道，所以呢人家叫称他叫小牧师，所以呢他就一直要想成为牧师啊，所以呢他就说我要到美国去读书。然后弟兄姐妹就奉献他，就到美国去读书。又读了，他说先要把大学读了，然后再去读神学院。他就先去读大学，大学呢读化学，化学读完了之后，他也给家里写信说，我觉得还是把硕士读了好啊。所以呢，这又支持他去读硕士。硕士读完了之后，他又给家里写信说，我觉得想把化学博士读下来啊。然后呢，又家里教会又支持他，把博士又读完。博士读完了之后呢，就再也不好意思了哈。不好意思了，其实他当时已经不想当传道人了，因为他混得挺好的啊。他当时这个博士毕业，然后有很好的那个在美国的主流社会里面也很挺吃香的，然后他又是一个活动家，到处在学校里搞各种活动，然后跟一些像那个来到中国的杜威啊这些人关系都特别好，请杜威到跟学生会来做演讲啊这些，所以呢前途一片光明啊。可是呢有一次上帝带领他呢，就去听到一篇讲道，很有意思。这篇讲道呢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讲的，然后这小姑娘穿着一身白衣，然后站在一张椅凳子上面讲道，然后把她给冲击了。然后她想起来，我来美国其实是来做传道人的，我是来做传道人的，所以我都把博士都读完了。所以呢她就决定，哎，我还是要做传道人啊。她就决定呢去纽约的协和神学院。可是纽约的协和神学院当时完全是自由派的大本营。他进了这个神学院2个月之后，他发现他的院长是不信主的，然后他发现他寝室里面的这些同学都是不信主的，所以他就在他的神学院里面开始传道，他就开始呼召他的老师悔改，他就开始呼召他的同学悔改，说你们要重生啊。最后院长呢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了啊，他就在精神病院里面被关了半年，关了半年他到处写信求援，终于找到一个他以前的老师，然后那个老师几个月之后才跑到那个精神病院去把他给那个保出来，保出来之后他就回国，他在里面用不同的方法把圣经读了很多遍啊，也经历到神很特别的带领啊。那然后大家都知道他在回国的路上就把博士 博士文凭就给扔在那个海里面了。出来了之后就奋心布道，在整个中国真的是跑了很多的地方，而且还跑南洋，对吧？还跑南洋。其实在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改革中的教会和神的兴起的这个归正运动当中，有两位非常重要的传道人，一个是赵天恩，一个是唐崇荣，对吧？这个是对中国的整个华人的改革中的福音运动有最大影响的两位啊，赵天恩、赵宗辉啊，赵宗辉和赵天恩父子是吧？就赵家啊，赵家，我们也有一个赵家啊，赵家还有唐家，唐家那边也是唐家，也不是他一个人，对吧？他妈生了好多，然后好多个牧师出来，所以唐家跟赵家是上帝所大大使用的祝福中国教会。但是唐崇荣跟赵宗辉呢，其实都直接受益于二三十年代的这一场奋兴布道运动啊。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来讲，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反思改革中的人士呢，不要有一种这个太这种批判的眼光，这个不归正，那个不归正，那个是那个不是改革中的，那个不是改革中的，对不对？你是改革中，你在这个属灵的传承里面，你属灵的妈、属灵的奶奶全都不是改革中，对。所以你今天我们刚才说了，你成为这个法利赛人的最好的快速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恨法利赛人，是吧？对吧？所以成为反改革中人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讨厌那些非改革中的人。赵宗辉牧师是在王明道的布道会上悔改信主的，是由王明道施洗的，啊，而唐崇荣在几岁的时候就听过宋尚杰讲道，整个在印尼的在南洋的这一个教会的运动是宋尚杰播下来的种子，是海外布道团播下来的种子。所以你怎么能，你都是从他们当中生长出来的，然后你如果比他们更加明白了一点，或者是自认为更加明白了一点福音，你怎么能够反过去藐视上帝的工作呢？所以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仍然是王明道、宋尚杰他们的属灵的后代，阿们。所以到这个宋尚杰很厉害，宋尚杰王明道非常强调，王明道有些的教导确实在今天来看是有很多道德主义的地方，但是他特别的强调重生，他其实是长老会传统长大的，但是呢他不是长老会的，这个让我们长老会的人呢谦卑，对吧？谦卑，因为他受到了浸信会的影响，他在一所长老会的中学当中当中学老师，然后他受到了浸信会的影响，在一个大冬天十二月的时候，他就叫上他们班几个同学，然后一起出去在冰窟窿里面砸了一个洞，然后自己跳下去受洗，然后他就从此就脱离长老会了，他就去，他就做叫独立堂会啊，就做独立堂会，就是浸信会的独立堂会啊。那神就是这么用的啊，你不满吗？对吧？你有什么好不满的呢？对吧？你只能感谢主，他的恩典何等浩大啊，何等浩大啊！所以宋尚杰也是，宋尚杰特别的强调悔改，所以他们一个特别的强调重生。一个特别的强调悔改，宋尚杰对悔改的呼召是非常严厉的，他很多的时候呼召你们这些死人，他不但说你们这些死人，而且呢他把棺材抬到讲台上来，他扛到讲台上来说你们这些死人。后来呢棺材抬上来太麻烦了，他还在找人做了一个小号的棺材，大概就这么大，他每次讲到他就拖着一个棺材他就上来，讲到一定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这些死人，要悔改，他就自己做一个小棺材啊，哇，好厉害啊！这种疯子，真的是为主竭力的奔跑，43岁就归回天家了，对。所以感谢主，在二三十年代兴起了这一大批的本土的这个基要派的人士。那中国的基要派人士呢，又可以在他们当中又可以再分两种，这个呢跟后面的三支运动也有关系。一种呢就是独立教会当中的基要派，尼托森啊、宋尚杰啊、这个王明道，这些都是独立教派当中的基要派。还有一群呢是留在宗派当中的，就在西方宗派当中的基要派。留在西方宗派当中的这群基要派在49年前都是非常坚定的基要派， 但是到了四九年后呢，都加入了三自，啊，这是一件很令人忧伤的事情，啊，那其中几个三个最重要的人物，一个是贾玉明，贾玉明被称为是有一本书叫做《中国教会三巨人》，那列出来的三个就是二三十年代的这个大复兴当中列出来的三位是王明道，然后杨绍棠和这个贾玉明，啊，但那个时候可能把杨绍棠看得太高了一点。后来过了几十年之后呢，大家通常会说呢，要么呢会说是宋尚杰，如果从奉行不道的角度来讲，会说宋尚杰、倪柝声和王明道这三位。如果从这个不完全从奉行不道的角度来讲，就会说贾玉明、王明道和宋尚杰。那中国教会当中有一句这个有一句谚语哈、啊，有一句谚语啊，老一辈说的叫做“王明道讲道德，倪柝声讲道路，贾玉明讲道理。”啊，所以贾玉明是神学家，贾玉明是四九年前中国最好的神学家，最优秀的神学家，也是一个改革中的神学家，是做过华北神学院的院长的神学家。啊，是整个长老会在中国结出来的这个神学的果子，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基要派啊。他对倪柝声也有很多的影响，他曾经专门扶持过倪柝声啊，在早年的时候。但是呢，到了四九年以后，他也加入三自。啊，我们讲到四九年之后再讲。还有一个杨绍棠，杨绍棠也是当时最很著名的基要派，他是华北神学院的毕业生啊。他在南京政府里面，他对国民党有很大的影响啊，在里面。我曾经有次讲到的时候提到他，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在48年的时候，杨绍棠在南京的凯歌堂讲道，然后呢，借用旧约的先知呼召这个南京政府要悔改，然后呼召国民党要悔改，指出他们很多的罪。而当天呢，蒋介石就坐在下面听到。啊，那是非常勇敢的人啊！你几个牧师敢这样讲道？蒋介石坐在你下面，你敢呼召他悔改？啊，你敢说国民党败坏，国民党腐败，你们要悔改，不然上帝要审判你们。有几个传道人敢这样讲？然后蒋介石上来握他的手说：“杨牧师，今天你的道讲得好，我们真的需要悔改。”啊，对不对？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啊！上帝不给他悔改的机会啊，让他回到台湾去抄圣经去啊！对，但是这样的一位能够在君王的面前，这样的一位，到了四九年之后呢，就加入三自，啊，在共产党的面前再也不敢讲这个道了，啊，还有一位叫做陈崇贵，啊，陈崇贵也是很典型的这个也是一位神学家。也是做过神学院院长的，这个很重要的基要派的人士，到了四九年之后，不但加入三自，而且陈崇贵是当时的这些头面人物当中第一个站出来，来批判西方宣教士的。他写了一个大 一篇文章，叫做《批判帝国主义的走狗马礼逊》，然后列举了马礼逊70条罪状，啊。从他这篇文章开始，然后这个全国就开始写文章，开始批判宣教士了，啊，很有意思。在宗派当中的这一批基要派，到最后到四九年之后，仍然不是家庭教会 的根基。家庭教会的根基呢，是神学上你可以说是受到了，山东区会、江北区会、华北神学院的影响，但是从教会和这个生命的榜样来讲的话呢，它就是本土复兴出来的这一批独立教派当中的奉行布道家，是神为中国教会留下的1900年前后的这一批四季婴儿的这一批人，是中国教会的种子，是四九年之后的家庭教会的传承。那么另外一边的话呢，另外一边还有个很重要的机构不可不提，因为它彻底的影响到了后来的三自运动。在四九年前 的我们说的这个自由派，他从组织上有一个叫做协进会，然后中华基督教会，另外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你看到这个那个春熙路那个地方就叫青年会，对不对？现在还有青年会的房子，你可以 你可以到春心路可以看得到，青年会是一个完全被自由化这个占领的，然后呢社会福音派在里面占领的一个机构啊。到现在我在前些年有一次去台湾，然后我见到他们台湾的女青年会的会长，你知道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女青年会的会长是个佛教徒，他根本不信主。所以在台湾的基督教青年会跟基督教女青年会基本上是一个跟基督教没有关系的组织，是一个只是就是文化组织，他们主要就是什么暑期教英语啊，然后那个体育啊，学排球啊，然后当然也看顾那个社区当中的孤高寡老人呢、啊、就他一个完全成为了一个文化跟公益的组织啊。所以他们里面的原则呢是信仰自由，你愿意，他们当中会讲基督教，那你想信就信，不想信呢也没关系。所以呢他跟我说，他们现在组织去做那个比如说给老年人啊有一些服务啊一些项目，他说来参加的志愿者呢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啊，而且佛教徒已经比基督徒更多了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当然没有到那么严重啊，但是呢还是一样的。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在青年会当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青年会整个是倾向左派的思想，所以共产党在当时的教会学校和当时的青年会当中大量的发展了许许多多的地下党员啊。基本上可以说基督教青年会是被控制在共产党的地下党的手中的，这个也为1949年之后的三自运动提供了干部队伍。因为1949年之后共产党建立起来的三自系统基本上主要的领袖都是从青年会出来的，因为其他的牧师都被打倒了嘛，都是从青年会出来的。而青年会呢在很早的时候就不但在青年会里面打下人，而且在里面呢就开始送到国外去读神学院啊。那其中有著名的几个，一个就叫做李楚文啊。前几天我才看到消息，复活节前3月26号还是27号李楚文去世啊，大概98岁了还是多少啊，100岁吗？好像说是差不多快100岁了啊。李楚文呢在1949年前是上海国际礼拜堂的牧师，而且呢是从国外美国读神学院回来的，而且据说讲道很有恩赐，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很喜欢听他的讲道。然后三自运动一起来呢，他就成为三自运动的主要的领导，那么就成为全国三自的秘书长。秘书长实际上是三自的最主要的领导，实权派的领导人物。在1966年文革开始，1967年红卫兵开始批斗这个批斗，但是那个时候谁都要批斗对吧，就开始批斗他批斗了他游街示威示然后这个示众，然后打他受不了了，他就向党组织报告求援，然后暴露了他的身份。他是从30年代开始被党安排进教会工作的地下党员，对，所以呢上海市就立刻把他调到了上海市外事办主任啊，就调离了这个基督教界。然后呢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他就任这个新华社驻香港的分社的副社长。你知道在香港没有回归之前，所谓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就是中央政府驻香港政府啊，对。所以呢他是在担任在香港的第二把手啊，那么一直到退休。但是呢他从来对他在基督教界当中的工作，在他这那之后这几十年他从来不说一个字啊，就是严密守党的纪律啊。像这样子的人还有啊，还有一位是三自的副主席，叫做赵富山。 赵富山是党安排安插在教会当中，也是安排到美国读神学院，然后回来，然后进入三自，成为三自运动当中的主要的领袖。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他成为全国三，他是全国三自的副主席。但是呢，很有意思，在八九年六四的时候呢，他正好带领一个基督教宗教代表团在欧洲访问。访问的时候发生了六四事件，他就公开的声明说他反对，认为政府开枪是不对的。之后呢，他就宣布这个叛逃，就再也不回国了，啊，他就从此脱离共产党，然后揭示出来他是党一直安插在教会当中的地下党员，啊，那最近呢，最近这几年还有一件事情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们对三自的研究。三自里面判出来的人很少，但不叫做判，叫弃暗投明的人很少。天主教里面弃暗投明的人很多，三自里面呢不多。所以呢，其实对里面的掌握了解，赵天恩牧师在他的《中国当代基督教史》1949年到1998年，他是写到98年，在那本书里面呢，对三自运动有很多的，他掌握的资料非常的全。然后在他之后呢，就香港的邢福珍教授，他对于整个三自运动五六十年代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的这个了解和这个研究，他是做的最深的。但是在最近几年呢，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吴耀宗，你知道吴耀宗是三自的领袖，对吧？吴耀宗的儿子站出来了。吴耀宗的儿子今年86岁，啊。从他2年前84岁的时候，他开始站出来揭露三自，啊，他现在在美国，啊，他在美国，他说人已经老了，快要死了，必须要说真话，他就在里面讲，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写他父亲的文章，叫做《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说我的父亲呢叫落花，这个我的父亲一直认为他所相信的基督教跟共产主义是没有冲突的，啊，他一直呢是很真诚的，啊，虽然他认为他的父亲是个悲剧，他说我作为他的儿子，我也必须说他是一个悲剧，啊，那么但是呢，他说我的父亲呢是以基督教的身份一生从事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且真心的认为他跟共产党是一致的。结果呢，他说却被共产党利用，被共产党出卖。到现在为止，我父亲留给我的40多本日记，40多年的日记，到现在不还给我。因为当吴耀宗去世之后，吴耀宗每天都写日记，40多本日记，然后统战部就借走了，借去看看呢，就一直不还他。然后他这些年呢，就一直在打官司，要问统战部要。最后呢，宗教局告诉他，这个是国家财产。是国家财产。然后呢，他就跟宗教局说，能不能拷贝一份还给我？后来呢，说去年的时候，宗教局回答他，因为涉及国家机密，所以呢，他现在豁出去了。他现在他到这个洛杉矶中国的领事馆的门口的这个示威游行啊，当然就一个人示威游行。然后呢，有一个基督徒的律师帮他在旁边打了一个灯笼啊。说这个暗无天日，然后要问他要他爸的40多本日记，啊，然后他就揭露出来，因为他从小就在三自大院里面长大，这些人全都认识，他一个一个的数出来哪些人是共产党的人，然后呢，他说直到现在，从50年代三自运动直到现在，各级三自当中的秘书长一定是由共产党员担任，啊，这是直到现在，你是主席呢是不一样，因为真正掌权的是秘书长。他说秘书长一定是党员担任，而且在每级各级三职当中一定有三职当中的党支部，啊，所以呢，他现在现身说法，啊，这几年写了大量的文章，到处写文章批判三职，啊，所以这个感谢主，啊，可以让我们认识很多的这个情况。好，所以呢，我们差不多呢可以这样子理出两根线来，啊，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会和青年会，这一条线就是49年之后的三自运动的基础，啊，甚至共产党在三自当中的这个工作，啊，基本上就是49年之后三自运动的基础。然后这边呢，可是上帝呢却为中国预备了，啊，共产党虽然在做工作，啊，然后那个西方宗派也已经自由化了， 可是上帝却为中国存留了一批二三十年代大复兴的种子，就是成立了一批中国的独立教派的教会。这一批独立教派当中的奋兴不倒家啊，这一帮人和他们所带领的教会，那么在四九年之后呢，成为了家庭教会的骨干啊，和家庭教会的传统。所以这两个不是在四九年之后才出现的，是在四九年之前就已经预备好了啊。我再稍微再讲两句吴耀宗哈。吴耀宗在成都也待过啊，因为抗战的时候都是抗战，1942年的时候，王明道曾经来到成都讲道。然后呢，他来到成都讲道的时候，就在成都看到吴耀宗在成都创办的一份刊物，叫做《天风》。你知道，直到现在呢，这是三支的官方刊物。吴耀宗1942年在成都创办的。当时王明道读了吴耀宗在这个《天风》上面的一两篇文章，王明道就说这个是个不信派啊，这是不信的，这是一个自由派啊。那么吴耀宗呢，自己呢是很真诚的相信啊。我们可以说他是有一个很真诚的受到自由派神学的影响。他在1949年之前，他三字里面有两种人，一种呢是青年会里面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共产党直接就是安插的地下党员，还有一种呢是不是党员，但是呢是倾向共产党的这种左派年轻人、左派学生，像吴耀宗这样的，共产党呢就统战他。因为这种人的时候，你听过很多周恩来的故事，周恩来经常都说你留在党外对党贡献比较大，是吧？这是周恩来的名言，是吧？所以呢，周恩来在40年代呢就已经跟吴耀宗有三次的见面。第一次见面呢在武汉，然后呢跟他讲党的宗教政策。第二次、第三次呢是43年、44年呢在重庆啊，在重庆。到第三次见面的时候，因为吴耀宗很傻啊。吴耀宗很真诚地跟他说，吴耀宗说，我认为基督教跟社会主义 是大同小异，99%都是相同的，唯一的一点的不同就是我们相信有神，你们相信没有神。他说99%都是相同的，唯一的不同是你们不信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是想建立天国，你们是想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我们的这个信仰也是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你们所提出来的那些美好的社会在我们这里叫做天国，明白这意思吗？这个就是他社会福音的认识。所以他才会说，你看在内容上，在我们的目标上，在我们的追求的那个上，其实我们99%是一样的，我们只有1%不一样啊。他说完了之后呢，周恩来就说，我觉得不是这样。周恩来就不同意他。周恩来说，每一种价值观都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但是呢，他说我们尊重一切的宗教，所以周恩来坚决不同意他的说法，所以然后到48年的时候呢，共产党就他在国外访问，共产党就专门安排了人将他和另外的一些人直接的劫回国，劫回这个 共产党占领的地区，然后直接接回国，在48年就参加那个叫做什么什么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五个宗教界的代表，全国只有五个宗教界的代表，所有的宗教加起来只有五个，基督教青年会里面占了三个，吴耀宗，然后另外一个女青年会的会长，另外还有一个刘良模也是49年之后的全国三支的秘书长。刘良模是也是安插在这个青年会当中的地下党员，所以在某一点来讲，其实是教会的一个耻辱。49年之后，为什么天主教当中的三支运动迟迟的搞不起来？因为共产党没有在里面安插人，明白吗？因为共产党在里面没有预备他的干部，因为人家铁板一块弄不进去。说我们先搞几个红色主教在里面，没门儿，但是搞几个红色牧师的话挺容易的，所以你看，虽然五大宗教，但是他在那个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开国之前的那个政治协商会议当中，五个宗教界代表，三个是基督教的，而且三个都是青年会的干部，两个是一个是安插的共产党员，二一个是两个统战的这个自由派的左派的领袖。所以这个是其实基督教需要来反思的一点，天主教就找不到。 天主教一直到57年都找不到一个主教愿意加入三自，天主教就有这么牛啊，啊啊！一直到55年，实在是这个基督教这边搞得轰轰烈烈，你们那边怎么没动静呢？所以他们就找了一群信徒，组成了一个天主教爱国教友团。教友团不是等于粉丝团吗？是吧？教，因为你知道人家是主教制的，没有一个主教参加，教友团算什么呢？教友团根本不是教会，对不对？那根本是一个兴趣爱好小组，啊，他就是成立了一个兴趣爱好小组，对吧？他连主教团都根本成立不了。然后呢，一直到57年，最后找到四川的一个主教，哎，找也是我们四川的啊，找到我们四川的一个主教愿意加入三自，哎，终于再撑个头。然后慢慢慢慢到很后面的时候，才勉强建立了一个呢，叫做天主教主教爱国主教团。但实际上，天主教内的这个整个主教系统，就是跟随着梵蒂冈的这个主教系统，从来没有变过。从来没有消失过，啊，一直是接续的在这里的，一直是不认这边的这个系统的，啊，这些伪主教他们是不认的，啊，而且就算是这边共产党风的主教，也有不断的反出来的，啊，最近就是前几年就是上海的一个姓马主教，上海教区的主教是共产党这边封圣的，啊，祝圣当天，他们叫祝圣，我们叫按摩，对吧？他们叫祝圣。祝圣当天，马主教就发表一个声明，跟他刚刚人家统战部，然后宗教局刚刚给他祝了圣了，然后他就站上去说：“我宣布退出三自，坚决不接受忠于梵蒂冈。”啊，说完了之后就被武警带走了，直到现在被软禁不知下落。但是像这样子的人在整个三自运动当中，在基督教里面很少，非常非常的少。那你们可以去思考，我们现在以后可以讲到事情完之后，我们可以讲到原因，为什么我们比较没骨气一点啊？直到现在这个拆十字架的运动，现在终于出了一个，就是浙江的固月社啊，这么多年来，这半个世纪以来，只有这一位是担任过三自主席的，是浙江的三自主席，能够在拆十字架运动当中说公开的以三自主席、三自协会的名义公开的发表一个声明，我们反对拆十字架，然后马上就被抓了。抓了之后一两年，前段时间放出来了，因为找不到他任何的犯罪的东西。放出来了之后，他坚决的确定离开三自，不再加入三自。这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在省一级的三自的主席能够这样公开反出来的，就这么一个，啊，但是在天主教里是一大堆主教，还是不是主教的普通的神父啊，一大堆啊。所以呢，这方面我们也是求主能够来怜悯和帮助我们。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起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来思想你的恩典。你总是为自己存留近前的后代，就像你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所做的一样，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你也是如此的做。人们不知道1900年的发生，但是你知道；人们不知道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是你知道；人们不知道整个社会的这种革命的浪潮，人们不知道1949年的政权，但是你知道。所以每一次，主啊，你都有在你的教会当中有预备。你都有，主啊，兴起存留那一个古旧福音的种子。我们为着你在中国教会的这样的几十年当中的一个保守，就是将基要派的福音派的保守的基督教会一直保守直到今天，使今天的中国教会成为一个全世界甚至最大的一个保守派的教会。主啊，我们要赞美你。主啊，这是人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主啊，你将我们与西方的自由化的潮流隔绝，你将我们放在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压迫之下，最终你给我们的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几千万人的一个 一个保守派的教会，一个相信圣经权威性的教会。主啊，这实在是你从石头里面为你自己所兴起来的教会。主啊，而且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见证的并不是我们的勇敢，并不是我们的坚固，主啊，而是你的教会的软弱，是你的教会的背叛。中国的教会的背叛比其他的国家的民族的教会背叛只会更多，没有更少。但是你怜悯我们，是你的心意在我们的当中不失败。我们感谢赞美你，就求你使我们在你的面前长存着感恩和信靠你的心。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彼此的问安。